为什么要怕眼睛擦亮？若是不接受，为什么偏要撕开真相？你应该早意料到，别那么出奇。你心知懂得太多，惨痛的是你，但你偏偏继续去问更多。 Thank you.